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01集，鲸鱼。西红轩也起了疹，率先发现的是八大营军医，当场就提着袍子快步出门，报给了韩静。韩静一抹脸，还有些愣， 是湿疹吗？去了寒气不就行了？ 不是湿疹，哎呀，那哪是湿疹，是疫病啊！ 军医急得直跺脚，这下不仅寒静，周围还在水里的八大营兵士齐齐色变。寒静回头，看不远处的禁军仍旧在忙碌，他趟着水跑过去，扯住陈阳，大喊：“ 总督呢？快叫总督！”我有急事。 萧迟也推掉断板往过来走，问 什么事。 韩静手抖，他把脏水蹭在衣服上说： 不能拆了，这水也泡不得了，总督起疫病了。 萧迟也眼中一凛， 谁先起的？ 韩静呼吸急促： 西红轩，皇上那是不是？ 萧迟也立刻命令道： 古今飞奔入宫，把这事报给海阁老。 古今攀上岸就跑，几步翻到屋顶上，踩着屋脊往宫门那头跃。萧迟也稳声说： 带我去看西红轩，马上。 西红轩浑身起热，烧得厉害，他被压坏的腿才上完药，这会儿已经被汗渗湿，人躺在床上开始说胡话了。军医擦着汗： 两个时辰前还只是受了点凉的样子，药给喂进去也退了热，谁知道适才一摸，烧得更厉害了。我给他腿上换药，扒开裤子一瞧，全是红疹。 萧迟也看着那红疹， 确定是疫病吗？ 永仪年间丹城发过这样的疫病，呈报给太医院，他们有过往存档。总督，这红疹爬了身就会高烧不退，再过一两个时辰，患病的人便会昏迷不醒，呕吐不止。我怕灾民里还有患病的人，昭罪寺要赶紧安排相应草药煎煮，以备万一。 韩静害怕了，忙问： 是怎么引起的？总要有个原因呀，不然这沟还怎么挖？ 此刻正值冬春交替，湿冷得很，低洼区又常年聚集着污水臭秽，他们房房相凑，挤得连个窗子也没有，不挨着日光，人就容易患病。 既然如此，那他怎么会染病？藕花楼远离低洼区，后面的通向也有人打扫，没沾着脏物，仅仅是在坍塌那几个时辰里泡过干水的缘故吗？ 萧迟也拧眉。军医迟疑着，又擦了擦汗，鼓足勇气说： 我对总督实话实说，这病怕不是坍塌时染上的，而是坍塌前在楼里边胡来时染上的。西二少已经烧成了这个样子，皇上那里？ 总督。 孟瑞先连入内，神色严肃： 昭罪寺忽然倒了十几个人，护不下来半差的也倒了两个人。 萧迟也正要下令，陈阳夹带着雨水一头撞进来： 主子，老虎也起热病倒了。 外边的雨声居然急促，像是四面八方响起的战鼓声，拼命敲打着，似乎要砸破这漆黑的夜。萧迟也猛地先连而出： 来不及等批了，直接去神武大街的各大药铺拿药，凡是染上了风寒、起热、呕吐、体力不支者，全部扶去昭罪寺，把其余人撤出来，让户部办差的人马上开始煎煮草药。丁桃。 公子。 萧迟也拽过丁桃，在雨里呼吸沉重，他低声说： 叫沈兰州立刻走。 雨珠乱跳，泥点迸溅。昭罪寺急匆匆地进出着人，遮雨棚已经架起来了，那草药煎煮的浓郁苦味四处弥漫，守着炉子的锦衣卫都用金帕遮着口鼻，齐慧莲用布裹着脑袋，跟纪刚一起分发药汤，见那烧昏迷的人口里含糊地讲着话，便端详了片刻。纪刚手脚麻利地收拾着碗，看太傅不动，于是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这是丹城疫病，红针会怕身，挨不得，要传染的。” 齐慧莲拨开病人的衣领：“ 好治吗？” 齐慧莲头皮痒，他搓了几把：“ 好治，就是麻烦，灌沟必须继续挖，但谁知道有没有患病的人往水里吐个唾沫，撒过尿，要是挖沟的染上了，自个儿却没察觉，跟别人挨着碰着，不就又要倒一大片。” 纪刚看着遮雨棚底下：“ 造孽，那怎么办？”“ 怎么办？” 齐慧莲忽然拉高布遮脸，看着昭罪寺门口来了人，小声说：“ 全看命，这先得稳住人心，断然不能乱，再把曲都的大小药铺都汇集起来，病人是一定要隔开的。” 纪刚把碗放下：“ 我们也不能久留，这事有人办，我叫川儿走。”“ 兰州走不了，他就是那个办事人，这个关头你能指望韩城出来办吗？他们躲都来不及。” 纪刚勃然变色：“ 不行，他如今才是个五品镇抚，连四品上堂的资格都没有，我怎么能让他办？这事儿这么大，有的是比他位高权重的人。”“ 你跟谁讲道理？” 齐慧莲撂碗：“ 韩城要是打着历练的名号把他摁在这里，你也没办法。病一起来，哪个官大的情愿下来？就是海良仪也来不了。况且兰州不能走，这机会千载难逢，他要是办成了就能再生。”“是。” 纪刚猛然推开他：“ 你说什么胡话？ 此刻不顺势而为，还等什么？” 齐慧莲跌在地上又爬起来：“ 这会儿正是人踩人的时候，他不办你得办，你明白没有？” 他也动了气。纪刚勃然作色：“ 我不稀罕明白，我要叫他走，我得带他走。” 纪刚说罢就往里头去，迎面走出来的乔天涯拦住了他的去路：“ 昭罪寺的人要往外疏散，里边只能留病人，师父不要再进去了。” 乔天涯笑道：“ 先生的手迹已经挪去了旧宅子，主人叫我在神武大街给两位租了个小楼，紧挨着宫门，淹不着。”“ 你让开，这留的都是病人，川儿哪能久待？我得跟他说。” 乔天涯笑一脸，正色说：“ 师父何苦为难我，主子既然这么吩咐了，就断然没有改变的道理。这里都是病人，您留在这里主子也担心，为着他一片孝心，您跟我走。” 纪刚听四下咳声激烈，更着急了，一把擒住乔天涯的手臂，正正地推了回去。乔天涯早就料到他要动手，当下吃了这一招，半臂都麻了，脚下却更快，整个身体都挡着纪刚。乔天涯低声说：“ 师父，您老冷静，主子这么安排了，自然是已经有了对策。我稍后还要回来，咱们早早去，主子也早早回，行不行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您难道真的能带他走？去哪儿呢？” 这声去哪儿呢，才让纪刚冷静下去。他往里头看了半晌，又一甩袖，颤抖地指着齐慧莲，到底一句话都没再说出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